两大事儿，四大块，加起来将近四斤，329，作为我们加拿大美食节的一个特别活动给大家。然后呢，您可以尝尝，免费送到家，验货满意付款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打电话免费送到家，验货满意付款，给大家的承诺。说实话，我们要吃遍世界美食，北京咱们国际性的大都市，对不对？有幸您去加拿大出差的时候，或者去上学，或者去旅游的时候，您尝尝可以。但是现在给您摆到家门口了， 对 对吧？您在咱北京家门口，您就能吃得着，吃得好，吃得地道，这就是我们北京电台服务给大家，让我们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。N29，平时连一大扇鱼都够呛能买到，但今天是两大扇加四大片的鱼腐肉，加起来将近四斤， 将近四斤了， 将近四斤，给您329， 329 包邮，免费送到家，吃点新鲜的，吃点好的，吃点没吃过， 没错， 吃点地道的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的诚意奉献，这是国内还没有的，是我们独家的， 对， 给您寄过来，让您直接能品尝到的美食啊！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啊，400-015-5151，打电话免费送到家，验货满意再付款。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送积分活动开始了，新老会员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，下次订购商品时立减30元哦。订购电话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君自学英语。 时间100多年前，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。 老板，来两杯咖啡，一杯给我，一杯代用。 好，给您，慢走。 谢谢。 老板，我很冷很饿，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？ 刚好有，给您。 谢谢。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，付两杯咖啡的钱，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，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，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，饥饿时的面包，摔倒时搀扶的手臂，哭泣时有力的拥抱。 774，声音在耳边，世界在心里。北京外语广播，聆听资讯，分享优质生活。